第238集，番外，夏日旅行。第一次旅行，仁义考虑龚应贤的喜好，想选个人文气息浓厚的地方。龚应贤顾及仁义的感受，想选个浪漫的地方。最后一沟通，发现他们都喜欢来点硬核的，于是就有了这次的南非之旅。这是一场原始与野性碰撞的旅程，他们在纳米比亚看红沙漠，在好望角看海，在乞力马扎罗看雪山，开着吉普穿越广袤的非洲大草原，追随动物大迁徙。最后一站是德拉肯斯堡山脉。他们都喜欢登山徒步，所以没有走景区，而是找了个当地的向导带他们进山，开始一段3天的徒步之旅。白天他们走走停停，有时候研究没见过的植物，有时候升起无人机欣赏俯瞰的风景，有时候一起生火做饭，晚上睡在简易帐篷里，哪怕累了一天仍会热情不减的缠绵。在南非的每一天，他们走过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激情的印记。向导自从见过俩人接吻后，很自觉地跟他们保持距离，大多数时候整片山中仿佛只有他们彼此。 啊，这向导跑得真快，就我们这体力一般人比不上，他比我们还能走。 成天在山上跑来跑去自然快。 龚应贤从兜里掏出纸巾帮仁义抹了一下额上的汗。 累不累？休息一下。 好啊，喝口水。哎呀，空气真舒服啊。哎。 两人席地而坐，仁义半靠在背后的石头上深深呼吸。龚应贤把水递给他，仁义咕咚咕咚喝了半瓶水。 还有零食吗？ 龚应贤打开自己的登山包，先从里面拽出一个精心包裹的枕头。每次看到这个枕头，仁义都忍不住要嘲笑他。 你说说你，不带这个枕头能塞好几包薯片了。 你不枕吗？ 我才不稀罕，我枕我老公的胳膊不比这枕头美。 不知道谁半夜跟我抢枕头睡。 喝点。 仁义把水瓶凑到龚应贤唇边，龚应贤用唇瓣抿了抿瓶口，又改了主意，小声说：“ 想你喂我。” 你是想亲我还是想喝水啊？ 龚应贤按住仁义的后脑勺，栖身吻住他的唇，用行动给了他答案。两人迎着河西的阳光和山间的暖风，动情的亲吻。热恋时总有宣泄不完的爱意，随时随地都想要触碰、亲密、占有。仁义一手隔着冲锋衣贴上龚应贤鼓噪的心脏。 这两天这么累，你怎么还这么精神？ 龚应贤舔着仁义湿软的唇瓣，意犹未尽的样子。 我不累，你累吗？累了我们就休息。 这时候你不洁癖了？不嫌帐篷不好睡了？不嫌河里洗澡不干净了？是不是在外面特别爽，这些都能忍了？ 龚应贤的睫毛簌簌煽动，唇角带一抹压不下去的笑意。 是，我喜欢。 我说的没错吧？你就是好色。哎， 真不知道你那25年的处男生涯怎么熬过来的。 好色也只对你。 仁义觉得龚应贤略羞涩的小表情可爱极了，忍不住亲他。 真乖。 龚应贤将仁义抱进怀里，他脱下两人的手套，将两只戴着对戒的手举了起来，对着阳光仔细端详。 修长的手指如坚韧的枝条向阳舒展，又让阳光从指缝间漏入，洒落在皮肤上，抹开阵阵暖意。龚应贤心中充满了安宁与满足，圈住人意一辈子的当然不是这小小的圆环，但这一对小小的圆环是很好的见证。 哎呀，这戒指真好看，什么牌子的？我也不懂牌子，但这个我想知道。 找凡克雅宝的设计师定做的，独一无二。 这对戒指素雅简单，但看着就很高级。龚应贤低头亲仁义的唇角，像是亲不够似的，黏黏糊糊的又吻他的脸颊耳廓。 这么浮夸有必要吗？ 有，想要给你最好的，独一无二的，想把我能给你的一切都捧到你面前。 仁义靠近龚应贤怀里，看着湛蓝的天和空旷的山谷，轻声说， 好安静啊，好像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们了。 那也不错。 龚应贤想，哪怕下一秒就是末日降临，他也觉得没有遗憾了。 这段时间我特别开心，从来没玩得这么开心过。花了不少钱吧？ 不用考虑这个。 龚应贤将下巴枕在仁义肩头，指腹轻轻摩挲他的戒指。 钱对我来说没有价值，唯一能赋予他价值的就是为你花。 该死的有钱人。 龚应贤微眯起眼睛，像只翻着肚皮晒太阳的猫，每一根睫毛都书写舒服和满足，好像要抱着怀里的人睡着了。 哎，我们来喊话吧。 好蠢。 也是哦。哇哇 龚应贤迅猛起身，将仁义扛在肩上往悬崖冲去。 喂， 龚应贤直冲到悬崖边才停下，将哇哇大叫的仁义放了下来。 让你吓唬我？ 你这个小心眼来喊一喊解压的。 龚应贤清了清嗓子，还是有些不好意思。仁义深吸一口气，冲着山谷大喊， 老子天下第一帅。 龚应贤看了他一眼，学着他用力吸气，鼓起勇气喊道， 仁义，我爱你。 仁义怔了一下，然后大笑出声，笑到腰都要直不起来了。 笑什么？是你让我喊的。 谁知道你？ 仁义有时候觉得自己在跟小学生谈恋爱，龚应贤永远这样单纯直白的、无遮无瑕的爱着他，并试图用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俗套手段玩浪漫，虽然效果往往变成笑果，但仁义还是会触动，还是会被幸福感塞满整颗心。 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墓园求婚不太好？那我可以重新。 不，我觉得很好，有你父母和姐姐的见证，那是世界上最浪漫最真诚的求婚。 龚应贤眼里顿时盈满笑意。仁义轻咳一声，又冲着山间大喊，龚应贤脸上刚刚退了热，轰的一下子又烧起来了。仁义喊完被自己逗乐了，他握住龚应贤的手，令两人的戒指互相摩擦碰撞。 这样就不止你丢脸了吧。 说爱你才不丢脸，但你再敢笑我，今晚让你明天走不了路。 不敢。 仁义害怕了，因为龚应贤真的做得到。两人紧握着手，看群山起伏，看层峦叠嶂，看风云交汇，同时从彼此的眼中看到爱与永恒。 火焰戎装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讲完了。故事有限，人生无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我们下个故事见。